暖着你。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闭幕，会议表决通过国歌法、和安全法、新修订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关于修改法官法等8部法律的决定。据悉，国歌法将于10月1号起施行，和安全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目前，西城区食药监局和西城区教委正在研究利用互联网技术向学生家长推送阳光餐饮 APP， 年内让学生家长通过手机 APP 就能看到学校和托幼机构食堂的厨房操作情况。海淀11所中小学校门前迎来了一批家长协管员，有的学校还有身穿制服的少年交警跟家长一同上岗，通过家长管家长、孩子管家长，最棘手的乱停车难题竟迎刃而解了。最后，取得医疗按摩资质的盲人按摩人员在本市卫生行政部门备案后，将可进入医疗机构开展工作。日前，本市正式启动盲人医疗按摩人员备案工作，截至目前已有216名盲人通过医疗按摩资质的考试。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岁月轻描淡写，想你的心。